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，共回美情梦最甜，新鲜早餐奉献。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，爱是这样甜，共做晚餐谈笑。你要呷醋我乐见，饭后你即无意，还未着上都温暖。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，当天报纸放身边。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，爱是这样甜，住在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千面，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。一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，新鲜早餐奉献。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，爱是这样甜，共做晚餐谈笑。你要合作我乐意，饭后你即无意，还未着上多温暖，住在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千面，但愿我的旁边长伴。